会议听取了全市伊问责八庆里专项行动和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了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情况汇报。会议听取了组建市行政审批局有关情况汇报，并研究了我市关于2016年度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的决定以及其他相关事宜。7月10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副市长李庆林到市供电公司调研全市供电及煤改电工作。陈宇强调，要全力保障全市用电安全，加快推进煤改电工作，确保9月底全面完成。座谈会上，陈宇一行听取了供电公司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了公司的运营及安全生产情况、电网建设、煤改电工作进度及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随后，陈宇一行来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查看市电网地理接线图、智能电网支持系统等，详细了解本市整体供电情况。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了，情投意又合。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了，比什么都快乐。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不论野性的沙漠戈壁，还是美丽的森林草原，现代化都市还是古代维多利亚建筑，竟都能和谐地融为一体。澳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特约，让我们一起走进澳洲，快速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这首歌叫做 Good Luck 北京，好运北京，是当年为了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的时候呢，乔治莫罗德尔特意为北京创作的这首歌曲。原来的主唱呢是中文版是蔡国，对不起，是孙国庆和毛阿敏。而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英文版呢是来自刘欢和维维的演绎。当然那一年呢我们申办奥运会呢是以两票之差遗憾的与奥运会呢失之交臂。但是后来2008年我们是成功的申办并且举办了奥运会。那继续接下来还是乔治莫罗德尔的作品。乔治莫罗德尔呢连续创作过88年奥运会的主题歌，以及90年足球世界杯的主题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一首我们合成的。首先先听到是粤语版谭咏麟带来这首叫做理想与和平，另外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这首歌的原版意大利之夏。 愿望摘取心里面的星，不分疆土各界，绿草今天作证。人活着为了理想，为和平。 这是乔治·莫罗德尔的巅峰时期的作品，也把我们带到了1990年那一个激情四射的意大利之下。好，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这个歌呢，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有趣的尝试啊，因为有的歌呢伴奏呢非常的类似，明明两个歌根本不是一样的曲子，但是却可以把它串在一块。下面呢，我就要把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和陈松伶的《英雄》呢来回的换着播，来听一下是什么样的效果。 注意了，置换二手车就来利新行北京花香桥店，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5798666。 舞动奇迹携手公益班黑友房山首届公益舞蹈大赛，不分年龄，不分舞种，只要你有梦想，我们就会送你通往舞蹈最高殿堂。

紧从眼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这是来自张学友的《情书》，这首歌呢，姚若龙的作词。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一段感情，这个主人公呢，非常的失意，因为他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呢又爱上了自由自私的灵魂，所以才会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但是这样的选择难道不是自己给的吗？当然，爱一个人，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但是跟谁在一起，却是你自己可以左右的。继续来听单纯的歌曲，这是来自邓丽君的《难忘的初恋的情人》。邓丽君的闽南语的歌曲呢并不多啊，这是其中的一首《难忘的初恋的情人》，也包括曾经邓丽君也唱过著名的《望春风》。好，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这是再熟悉不过的，来自齐秦的成名作之一，也是他每一场演唱会的结束曲。这个歌呢，当年据说是写给王祖贤的，《大约在冬季》。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

顺着这片刚刚拆除的区域向南，巨型铲车正在拆除已经清空关门的家户和佳美国际酒店用品市场。而在距离祥武矶村3-4公里远的地方，在曾经的一处低级次市场上，新建成的吕家营公园已经向市民免费开放。作为朝阳区疏解面积最大的乡，今年以来18里店乡已拆除240万平方米的低级次产业，而年内的目标是350万平方米。房山网消息，房山百草畔景区因受修路影响无法通行，即日起暂停对外开放，开业时间另行通知，未不影响旅行特此通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青春 这是来自1993年的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当中的主题歌，陈淑桦的《笑红尘》。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周华健2003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这首歌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叫做《一起吃苦的幸福》。曾经同甘共苦，就希望我们的以后能够不离不弃。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有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过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